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86集，胃太小了。 我觉得对不起你，我很对不起你，我想方设法的弥补你，我。 原来是想方设法弥补自己。对，之前自己跟单志刚只是玩得来的哥们儿，但没那么铁。陈婉出事之后，传闻很多，自己也一度消沉，很多朋友就此疏远。但是单志刚格外的照应秦放，经常开解他。毕业之后，秦放有创业的想法，随口一提，单志刚无比热络，拍着胸脯说， 钱不是问题，秦放，咱们放手去做，有钱大家分。 单志刚甚至对秦放的个人问题都格外上心，几次要给他介绍女朋友。那次在酒吧遇到安曼，秦放自己漫不经心，带头起哄的反而是单志刚。 愿赌服输啊，秦放，别忘了，约会至少两次，至少，哈哈。 所以这都是单志刚所谓的弥补吗？司藤在身后叫秦放。 秦放。 秦放听见了，但没有在意。他盯着单志刚，奇怪的没有憎恨，甚至没有被欺骗的愤懑。他说， 志刚，你不觉得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吗？ 单志刚木然的喃喃， 是的，我一早后悔了，当时我应该救他的。 秦放摇头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资格去代替陈婉原谅。你觉得对不起他，却锁了他七年，不去补偿他真正的亲人，转而拼命来弥补我，不是很荒唐吗？不是我的东西，尤其还是陈婉的命换的，我借得烫手。以后公司你自己多费心吧。 还想再说什么，司藤第二次说话。 秦放，我快不行了。 秦放心头一紧，赶紧回头。司藤站在原地，脸色倒还如常，身子已经开始摇摇晃晃说， 司藤，你怎么了？ 我现在真的有点不行了。 司藤扶住了病床的一角，慢慢地矮下身子。这确实也是他的风格，即便支撑不住，也绝无可能直挺挺硬生生地摔倒。不过由司藤嘴里说出真的不行，事态恐怕已经十分严重。秦放急忙屈身过去扶他。 司藤，司藤， 马上回去，秦放，马上送我回去。 司藤脸色不好，嘴唇开始发紫，指尖微微的痉挛，身体有些瘫软，却还强撑着意识不灭。情况出得突然，秦放顾不上单志刚，俯身抱起司藤，冲出门外时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司藤好轻啊，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一点。认识以来，他和司藤一直保持着身体距离，最多不过路难走时扶他一把，并未觉得异样。 好轻啊，司藤的体重应该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吧。 把司藤扶进车后座平躺时，秦放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其他，总觉得司藤连呼吸都没了。秦放紧张的心都要跳停了，而司藤却忽然微微地蹙了一下眉头，问了句， 就这样算了？ 啊，什么算了？ 秦放没反应过来。 单志刚啊。 单志刚。 哦，对了，单志刚，自己刚才从医院楼上跑下来，到打开车门， 前后不过几分钟的大，但是再想起单志刚，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。秦放说， 不是的，我准备打他一拳的，台词都想好了。 秦放没处理过这种场合，但是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很多。当时秦放想着要走上去狠狠地冲着单志刚下巴打上一拳，然后说， 这一拳是我替陈婉还给你的。 此刻司藤笑了起来，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，轻声说了句， 那不打了。 不打了，你出事了。 火烧火燎回到家，扶着司藤进卧室休息。下一刻秦放手足无措，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如果是普通人，秦放会让司藤喝水，加盖毯子，买应急的药，上网搜索家常法子，大不了送医院。可司藤是妖怪，除了最近因为和沈银灯的妖力相融出现问题，他总是时不时怕冷之外，其他的秦放一无所知。所有能盖的东西都被秦放给翻出来了，蚕丝被、鹅绒被、空调毯、珊瑚绒的盖巾、泥大衣。帮司藤盖到第三层时，司藤终于睁眼了。秦放还以为他是暖和的缓过来了，谁知道司藤没好气的来了句， 快压死我了。 原来是盖多了。秦放笨手笨脚的又把被子往下掀。往常在家住，定点有阿姨收拾房间，他是从来不做这些的。撤下来的被子满满抱在怀里，像一座小山。司藤又闭上眼睛了，胸口没有起伏。秦放紧张地抱着被子不动，呼吸都屏住，似乎生怕自己吸一口气就把司藤的生气给夺走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司藤闭着眼睛说了句， 你还不走，我怎么睡觉？ 原来司藤现在睡觉就是没有呼吸的。秦放如释重负，但到底还是不放心，犹豫了再犹豫，小心翼翼问他， 司藤，你不会死吧？ 这叫什么话？司藤抬眼看秦放，秦放是真的紧张，抱着被子一动不动的，脑袋被团起的被子簇拥着，居然有些笨拙的可爱可笑。司藤真是哭笑不得，好笑之余又有感动的余味泛起，声音都不觉柔和很多，说的， 你慌什么呀，我胃太小，吃撑着了。 秦放听明白了，司藤的意思是沈银灯的妖力他有些经受不住，但是对司藤来说融妖力并不是第一次啊。 你以前不是也融过其他的妖怪吗？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吗？ 司藤的声音很轻，语言不详。 那是没有，问题在我自己，可能是现在的身体承受不住。早知道应该先做第五件事，不过就这样吧，我大概要睡两天，如果到时候还不行，会试试别的法子。 司藤累得很，眼睫慢慢地合上。秦放不再吵他，轻手轻脚地出去，拉合所有的窗帘，又把大门反锁，挂上了挂链儿。阳光都被遮挡在外面，屋子里暗了下来，这暗色温暖而又安全的恰到好处。周遭很静，似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会发出声响。秦放抱了一大摞的相册和书坐到沙发里，轻轻拧亮沙发边的读书灯， 沙发正对着卧室虚掩的门，从秦放的位置看过去，可以看到沉睡的司藤。司藤说要睡两天。门户紧闭，内外隔绝，一灯如豆。晕黄色幽暗灯光照着的这处所在，顿成小小桃花源。偷得浮生两日闲也很好，可以梳理过往纷纷扰扰许多事，想清楚身边来来往往很多人。秦放翻开老相册，第一页第一章是老家老宅，高门大户，青色砖墙上雕着雷祖始残，似乎对外界昭示这是个以玉桑养蚕为业的江南小镇。风尘仆仆的严福瑞搭了一路的电动三轮车，风传此地是要开发，临近镇子的地方大兴土木，但很多项目起了个地基就无限期停工，绿沙网围着工地扬土扬尘。严福瑞下车的时候，脸上头上蒙了一层黄，像是刚刚火线穿越了沙尘暴。他嘴里呸呸吐着土尘，眯缝着眼睛朝安静的镇子里张望。 这里就是司藤小姐说的秦放里老家。 比起做什么卧底递什么情报，这件事的确轻省许多。当时司藤小姐吩咐的也简单， 你去秦放老家向当地人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，打听一下秦放家老一辈的事情，越早越好，最好能提供大致的发生时间，事无巨细，哪怕是养了只鸡，宰了条狗，你也一条条记下。 司藤还给严福瑞看了秦放家老宅的照片，他指着照片再三确认， 就是这件是吧？ 严福瑞怕自己记性不好认错，还掏出手机对着照片咔嚓拍了一张。他的手机型号太老旧，30万像素的摄像头远远落后于时代，硬是把秦放家文艺范怀旧范的老房子拍成了面目模糊的森森鬼宅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